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24集，天赋。又过了三天，派去盯梢陈氏药铺和善府的人还是没发现任何异常，众影卫都纳了闷了，心说这帮人还真沉得住气。而红鹰寨内，众人都在看当年刘天案件的详细卷宗，太师也加入了进来，和天尊一起研究当年刘天被抄家的时候搜出来的各种奇珍异宝。这些宝贝虽然早就上缴国库或者归还给原本的主人了，但图纸和文字记录都在，众人都不禁感慨，这刘天真行啊，简直富可敌国，而且他哪儿搜罗来的那么多宝贝。白玉堂也靠着藤椅翻看着一份卷宗，忽然他看到了一样东西，微微皱眉，仔细看一段文字记录。正这时，就见喜儿跑了进来。 少爷，少爷， 怎么了？ 外头来了个人，说要找白五爷。五爷，那个人可能是个骗子哦。 骗子？ 嗯，他好矮，好难看哦。但是说是你哥哥，他还说我胖。 众人听了都哭笑不得。 可能是我四哥来了。 他真的是你哥哥？可是他看着比白夫人年纪还大。 是我义兄。 哦。 喜儿本来不开心的，那个矮个子大叔坏死了，见面说他胖，不过见的确是白玉堂的亲戚，就打算忍了。白玉堂跟着喜儿往外走，见丫头撅个嘴，就解释了一下。 我四哥天生很瘦，怎么吃都不胖，所以他最羡慕丰满的人。他若说人胖，那是传夸奖和羡慕。 真的呀？ 是啊。 喜儿立刻不难过了，摸了摸圆润的下巴点头。 原本以为姑爷好酷，没想到是个这么体贴的人。 这耗子嘴甜呀，树上的胖麻雀都被他哄晕了，别说这胖丫头。 到了门口，果然就见是带着个小车队的蒋平。蒋平好久没见白玉堂了，赶紧扑。 老五， 四哥，你怎么来了？ 你不写信问线索吗？四哥替你查到了，信上写不清楚。你几个嫂子呀，又要我叫你回家过年，所以索性跑一趟。 蒋平边说边跟展昭问好，殷兰慈和陆雪儿也带着人出来了。蒋平多会来事儿啊，上前就说两位伯母都好胖，结果被痛揍。展昭这才知道，原来白玉堂刚才不是哄喜儿呢，而是说实话。白玉堂就见展昭斜着眼睛打量着自己，有些不解。 这猫怎么了？ 这耗子说实话都跟哄人开心似的，嘴甜最高境界。 众人往里走，白玉堂忍不住问展昭： 猫 儿，嗯， 你干嘛？ 说句实话来听听。 什么实话？ 比如说我胖了之类的。 你分明吃不胖 啊。为什么一句实话听着就像是甜言蜜语呢？ 展昭十分纠结，然后认真看白玉堂的嘴。 吐了蜜了。 妈，你是不是饿了？我信上跟四哥说了，让他带点牡蛎来。你不是爱吃吗？一会儿我们上后院烤。 这耗子满口甜言蜜语，以前竟然还觉得他是嘴笨的老实人。 想到这里，展昭莫名就产生了某种幻觉，好像是小四子突然蹦出来在他眼前。 这叫情人眼里出西施。 哼，哦，情人眼里出西施啊。 妈， 走在前边的众人突然听到身后白玉堂喊了一声，声音之中带着几分惊慌，就同时回头，只见白玉堂正接着仰天倒下的展昭。 这 殷兰慈吓坏了， 跑了过去，阴侯也跑了出来，众人就见展昭双目闭着，像是晕过去了，又像是睡着了，情况非常奇怪。 猫儿， 白玉堂刚才就见展昭好像怪怪的，突然笑了笑，随后就仰天摔了下去，他就赶忙接住，展天行连忙叫了前边的公孙过来，公孙给展昭把了脉，茫然地看着躺在白玉堂怀中的展昭。 书呆，展昭怎么了？ 是不是病了或者中毒了？ 没有，他睡着了。 众人都一愣，白玉堂不解， 睡着了为什么叫不醒啊？ 我不知道。 众人都一愣，阴兰慈脸都吓白了，就要晃醒展昭，却见阴侯突然一伸手拦住阴兰慈。 不用。 众人都一愣，看着阴侯。 他的确是睡着了。 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12个时辰之后就会醒了。 为什么？昭小时候从来没有这样过，是不是什么病症？ 我也没遇到过这种病啊。 不是病，是天赋。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等12个时辰之后你们自己问他吧。 阴侯摸了摸下巴，摇着头走了。众人面面相觑，不过阴兰慈倒是放心了点儿，让白玉堂将展昭抱回房间，让他安心地睡12个时辰。白玉堂靠在床边守着展昭，就见那猫睡得极安稳，呼吸绵长，脸色红润，更不解了。 这猫究竟怎么了？ 而此时展昭经历的却并非是睡眠那么简单，他发觉自己来到了一个地方，一个以前从来没去过却莫名觉得熟悉的地方。展昭觉得眼前很亮很亮，他睁开眼睛看了看，发现是白茫茫的天空，很高很高的天空之中一片一片的雪花飘落下来。良久，展昭才意识到自己躺在地上，转过脸，先映入眼帘的是几朵黄色，或者说接近金色的十分漂亮的花朵。展昭盯着那几株花看了良久，他记得这花叫冰凌花，也叫福寿草，魔宫的山顶上就有这种花，十分的漂亮，有些像是开在地上的腊梅花。展昭坐了起来，放眼望去，就发现自己坐在一个硕大的山坡中间，四周围冰雪覆盖，而覆盖在冰雪之上的是布满了整个山坡的冰凌花。可能景象实在是太过壮美，搞得展昭都来不及想自己是怎么到这里来的。展昭站了起来，斜坡的下边是连绵的冰山，山脉之雄伟一望无际地铺开，延伸到远方。展昭意识到自己是在某座山脉的山顶斜坡的位置，他抬头往上看了看，山顶就在眼前，于是展昭伸手轻轻一按地面，纵身一跃飞上了山顶。等站到山顶，展昭傻眼了，就见白雪皑皑的山顶也是大片大片的冰凌花，而在花的正中间有一座不大不小的庄园。展昭盯着山庄看着，发现山庄的大门开着，展昭走向门口，觉得是不是该过去问问这是什么地方，就听到叮铃叮铃的铃铛声传来。展昭微微一愣，低头就看到脚边出现了两只胖乎乎的白狐狸，展昭盯着狐狸看了起来，觉得有些眼熟。 这不就是小四子那几只小银狐吗？怎么跑这儿了？ 正这时，展昭听到脚步声，啪嗒一声，大门里蹦出了一个小孩来。展昭眨了眨眼，就见那是个穿着黑衣服的小娃娃，5、6岁的样子，长得好像小四子，不过没小四子胖，而且也比小四子活泼。他三两步窜出来，落到了雪地上，就开始喊： 哎，快点，快点！ 不多久，另一个小孩跑了出来。 展昭歪着头看了看，那是个一身白衣服的小娃娃，长得跟个冰雕的人偶一样，十分的漂亮。展昭正纳闷，就见那几只小狐狸都跑了过去，展昭数了数，正好七只小狐狸。小狐狸们在门口坐了一排，这时大门里面一个一身银色长袍的男子走了出来。那一瞬间，展昭仿佛产生了一种错觉，那个男人好眼熟，身材和白玉堂接近，但是更瘦一些，气质有些像公孙，书卷气很重。那人20多岁的年纪，一头长发过腰，容貌俊美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灵气。展昭深吸了一口气，莫名的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，好像站在梦境之中，那个人举手投足带着一种梦中人的不真实的感觉。那人走了出来，一手拽住准备往西边跑的黑衣服小孩。 往东边下山，往西边走会倒霉，往东边走能捡钱。 神棍，你说的。 说完，黑衣服小孩和那个白衣服小孩一起往东边跑了。那个白衣人对那群狐狸一指宅子， 回家等着，晚上给你们带好吃的来。 七只狐狸乖乖地跑进屋了。展昭盯着那人雪中的侧脸看着，这张脸好熟悉，他见过。展昭瞬间想到了那尊白玉的银妖王雕塑，想到这里，展昭张大了嘴。 我此时意识还是清醒的，估计又是中了什么红花毒了，做了奇奇怪怪的梦，而且银妖王和那俩小孩的状态应该是看不到我的。哎，等一下，银妖王带着两个小孩，那俩小孩岂不是…… 展昭跑上前了几步，盯着那两个回头催银妖王的娃娃看。那个白衣服的从小就一股子仙气的一定是天尊了，而那个黑衣服的是他外公。展昭忍不住想笑， 哼，果真和天尊说的一样，和小四子很像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